啊，人家有的人他能看清楚很多伪装之下的一些真东西。马克吐温就说嘛，他说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长久的，幽默就是一股香味和花絮。他说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坚持30年。他所谓的训诫人家是指他所写的小说是有抑恶扬善和引人向善的一种严肃的创作目标的。嗯，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希望很过瘾，希望很对味。 嗯，Hope did you enjoyed。 好，谢谢 Judy 老师，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一，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是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2018年2月9日，平昌冬季奥运会在平昌举办开幕式。好，让我们来听听看更多的英文介绍。The 2018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23rd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commonly known as Pyeongchang 2018, was an international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that was heldFrom February the 9th to 25th in 2018 in Pyeongchang County of South Korea, with the opening rounds for the certain events held on February the 8th, 2018, the eve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今天的词汇就是韩国的平昌。你知道平昌的英文怎么说吗？就是 Pyeongchang。P-Y-E-O-N-G-C-H-A-N-G. 您记住了吗？ The 23rd Winter Olympics is commonly known as Pyeongchang 2018. 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After close defeats for the 2010 and 2014 Games, Pyeongchang was considered the favorite.经历了2010和2014年的失败之后，平昌最终被认定为举办冬奥会的最佳选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